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十一章。马代人达里阿王元年，他前来兼顾我，协助我。现在我要把真事告诉你。看，在波斯还要兴起三位君王，第四位要拥有大量的财富，远远超过以前所有的君王。他因财富而强盛，于是煽动万国对抗亚汪国。以后要兴起一位英勇的君王，他独掌大权，统治一切，为所欲为。但当他极盛的时候，他的国必要瓦解，他的天下必要四分五裂，而不归于他的后裔，也没有相似他所有的统治权，他的国必要灭亡，归属不是他后裔的外人。南方的君王要强盛起来，但他的将领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的要获得政权，他王国的势力非常强大。几年以后，他们要缔结同盟，南方君王的公主要嫁给北方的君王以求修好，但是他得不到势力，他和他所生的也不能久存，他和他的侍从、他的儿子以及辅助他的都要被杀害。到那时，必从他根上生出一个嫩芽，继承父位。他必兴师出征，进入北方君王的堡垒，将他们击败，获得胜利，并将他们的神像、柱像和金银宝器劫往埃及。从此数年之久与北方的君王对峙，但北方的君王终要侵入南方君王的国土，事后仍返回本国。他的儿子必要备战，招募强大的劲旅，亲自出征，冲过时相似洪水四滥，他必猛攻，直逼敌军的堡垒。南方的君王必然大怒，出师与北方的君王交战，北方的君王也必调集大军，但这支大军必被交在敌方手中。这支大军被掳去以后，南方的君王便心高气傲，不过他虽击毙千万大军，仍不能强盛，因为北方君王必再调集大军，比以前更为庞大，数年以后再率领大军，带着大量的辎重出征南下。那时将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君王，以百姓中的匪徒也要起来，为应验异象，但他们终必失败。北方的君王就前来兴建壁垒，攻取坚城，南方的军队不能抵抗，连精锐的部队也无力抵御。来攻南方君王的比任意而行，没有人能抵抗，他还要立足在华丽之地，破坏之权也操在他手中。他企图征服整个南国，遂与南方君王立约通婚，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，好请赴他的国，但是他的企图没有成功，也没有见效。此后他要转向各岛屿，占据了许多岛屿，但有一个将官要阻止他的蛮横，使他的蛮横害了自己。他遂转身回到他国内的堡垒里，终于一蹶不振，从此消失不见。以后有一人带他兴起，他要派横征暴敛的人遍行国内华丽之地，但他没有过几天就丧了命，不是由于叛变，也不是由于作战。这以后将有一个下贱的人带他兴起，原来人没有将治国的权力授给他，他却趁人不备，以阴谋篡夺了王位。来进攻他的大军要被他完全击溃，同盟之军也要被击败。有人与他联合，他既施行骗术，他借助少数的人民就渐渐强大起来。他又趁人不备，潜入省内肥沃之区，实行他祖先及他祖先的祖先所未行过的事，将战利品、掠夺物和财产分给自己的党羽，又策划阴谋进攻堡垒，但只到某一县起。 他要竭尽自己的精力，鼓起勇气，率领大军进攻南方君王。南方君王亦率领极强大的劲旅奋起迎战，但无法抵御，因为有人筹划阴谋陷害他。那些破坏他的正是吃他饭的人，他的劲旅将溃不成军，伤亡的极多。两位君王都存心不良，同坐一桌，各说谎话而毫无成就，因为必须到所定的时期才有结局。北方的君王却要带着大量的财物返回本国，他既存心与圣约作对，也必采取行动，然后才回国。到了预定的时期，他必再度南征，但是第二次却不如第一次，因为此次姬廷的船必来攻击他，他只得惊慌而归。他遂迁怒于圣约，任意妄为，回去以后他必重用那些背弃圣约的人士，那些迎合他意思的军队也要去亵渎圣所的堡垒，废除日常祭，在那里设立了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。至于那些作恶违反圣约的人士，他要用诈术使他们更加败坏，但那认识自己天主的人民必也更加坚强有力。民间贤明之士必要训诲民众，但他们有很多日子要受刀剑、烈火、充军和劫掠的迫害。待他们受迫害时，稍微得到一些援助，但是有许多人却怀着奸诈的心与他们联合。有些贤明之士要受迫害，是为锻炼、洗涤和洁净他们，直到时期结束，因为预定的时期尚未来到。这位君王要任意妄为，妄自尊大，高举自己在众神之上，要发出怪谬的言论，反抗万神之神。他暂时行事顺利，直到天主的易怒泄尽，因为天主决定的事必要应验。他不尊重自己祖先的神，也不尊重妇女们所爱的神，他不尊重任何神明，因为他将自己高举在一切以上，却去敬拜堡垒之神，以金银、宝石和珍品供奉他祖先所不认识的神。他要凭借外神的助佑攻击坚固的堡垒，凡附和他的，他必增加他们的光荣，使他们治理民众，分封土地，作为赏报。到末期，南方的君王将要与他交战，北方的君王也要率领战车、骑兵和许多战舰，像旋风般向他还击，侵入他的国土。所经之地有如洪水破堤，他要侵入华丽之地，千万人要丧亡，但是鄂东、摩阿布和大部分阿蒙子民却要逃脱他的手。他又要伸手攻击各国，埃及地亦不能幸免。他要占有金银府库和埃及的一切宝物，利比亚和故事人也要来与他联合，但是来自东方和北方的消息要使他震惊。他遂怀着盛怒去讨伐，要将许多人杀尽灭绝。他要在海洋和美丽圣山之间直达他堂皇的帐幕，但此时已到了他的末日，已没有任何人能援助他。